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和小五侧头看去，只见在旁边不远处，一个人推着一辆车正在那里叫卖，阵阵肉香从车上传出，已经有些排队的学员走过去买了。推车后面站着的那个人一身简单的灰衣，整齐的短发，满脸的络腮胡子，可却有着一双大大的桃花眼，目光流转之间专门看向考生队伍中的女孩子。小五自然也难逃他目光的扫描，很难相信那种软绵绵的女声竟然会是从一个外貌如此粗豪的大汉嘴里发出来的。 前面还有几个人，你早饭也吃的不多，要不要吃根香肠？ 闻起来还不错，那就试试吧。 唐三点了点头，让小五在这里排队，自己朝推车的方向走了过去。离得近了，能够看到那个卖香肠的人身高和自己差不多，推车上还钉着一块木板，上面刻着四个字，香肠专卖。卖主一看有人过来，立刻热情起来。 来根香肠吧，奥斯卡牌香肠，童叟无欺，味道最有保证。 大叔，麻烦你给我两根。 你叫我什么？ 啊，我叫您大叔啊，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问题还很大。哎，兄弟，我今年才14岁，你竟然叫我大叔？ 啊，你才14岁？ 没错，我叫奥斯卡，今年14岁，史莱克学院初期生。你不能因为我的毛发茂密了一点就叫我大叔吧？ 你这毛发可不是茂密一点就能形容的。你真的只有14岁？ 当然，我就是学院的学员，你问谁都知道我是14岁。 不愧是怪物学院，一个14岁的少年胡子居然能长到这种程度，也绝对算得上是一朵奇葩了。 奥斯卡从自己的推车上拿起两根竹签子，穿了两根足有10厘米长的香肠给了唐三。香肠之前一直是在推车上的炭火盆上烘烤着，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唐三取出一个银币给他。 学长，真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失礼了。 没关系，以后多多光临我的香肠专卖就好了啊。 没问题。 唐三，你在干什么？ 戴沐白带着报名的最后一位学员，也就是之前他盯着看了半天的那名冰冷少女走了过来。奥斯卡一看到戴沐白，顿时露出一脸苦相。 戴老大，要不要来根香肠吃？ 去死，真给学院丢人。我好像不止一次警告过你，不要在学院里面卖香肠，难道你想让所有人都呕吐吗？唐三，这香肠不能吃。 为什么？ 小奥，你弄根新的香肠出来。 戴老大，不用了吧，怎么说我们也同窗了几年，你这样会让新来的小学弟对我有怨念的。 哼，我只是给唐三提个醒而已，唐三是我兄弟，可不能上你的当。快点，别让我动手啊。 哼，老子有根大香肠。 奥斯卡显然是惹不起戴沐白的，无奈之下伸出了自己的右手，有些猥琐的用他那软绵绵的声音叫了一声之后，黄色光芒骤然在他掌心之中凝聚，两个黄色光环从奥斯卡脚下升起，紧接着一根跟唐三手中一模一样的香肠出现在他掌心之中。当唐三听到奥斯卡的那句老子有根大香肠的时候，整个人都有些僵住了，这句话实在是太有歧义了。先不说这香肠的品质怎么样，是否能吃，单就奥斯卡这句话他也不敢吃了，尤其是这香肠还是买给小五的。感受着唐三开始变得愤怒的目光，奥斯卡赶忙解释， 我这也是没办法，食物系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想让食物发生变化 就必须要配以不同的魂咒。我这句话是咒语，不是我想喊的。而且我的香肠品质绝无问题。 你的香肠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戴大哥，谢谢你提醒。哎呀，怪物，果然是怪物。还好没吃。 哎，可怜我这么美味的香肠居然没人吃。哎， 你给我小心一点，卖香肠也到学院外面去卖。唐三，我带你去通过考试。 戴沐白带进来的冰冷少女只是冷冷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就朝着队列的方向走去。戴沐白和唐三回到队列之中，小五看到唐三空空如也的双手。 怎么没卖香肠啊？无聊，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那香肠不好吃？ 唐三一把捂住小五的嘴，把他拉到自己身边，将之前的事低声在他耳边说了一遍。 不行，你们这些男生真是坏死了，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武魂啊？ 我们这里就是怪物学院，武魂自然是千奇百怪了。不过奥斯卡这家伙在学院里也算是一朵奇葩，他那武魂没有任何攻击力，但在食物系武魂中却属于极品，毕竟他提供的是肉食。只是这家伙弄出武魂的时候，那几句咒语实在是太恶心了，认识他的人绝对不会吃他弄出来的香肠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食物武魂的缘故，他的毛发比一般人茂盛得多，胡子一天不刮就会变成现在这样，所以他在学院里还有个大香肠叔叔的绰号，他自己去管自己叫香肠专卖。 大香肠叔叔真是好玩的武魂。 走吧，我带你们通过考试去，不用排队了。 哎，这样不好吧？ 放心，我可不是徇私，这是你们应得的待遇。 负责第二轮考试的也是一名年长的老师，因为之前去买香肠，唐三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这边的考试内容是什么。戴沐白走到那位老师身边，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又指了指唐三和小五。 行，你带他们直接去第四关吧，通过了就录取。 啊，直接去第四关？ 为什么呀？ 哎，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他们可以免试进入第四关考试，我们却要一关关的通过？ 如果你的魂力也是超过25级的，那么也可以直接去进行第四关考试，不用在我这里耽误时间。可你现在测试出的魂力只有21级，那么就必须要一项一项的通过。 啊，他们的魂力有25级以上？这不可能，我们都才12岁，怎么会有那么高的魂力出现？ 哼，自己不行，不要以为别人也不行。我进学院的时候魂力就是25级。唐三，给他们看看你的魂力。 戴沐白从桌子上拿起一块白色的水晶扔给唐三。测试水晶根据等级不同，颜色也不同，这种白色水晶正是做30级以下魂力测试的，如果魂力超过30级，那么就会直接将水晶撑爆。唐三这才明白为什么戴沐白说通过这一关考试是他们应得的待遇，显然这一关是负责测试考生准确魂力多少的。当下唐三也不开口，接过白色水晶，直接将自己玄天功的内力注入其中。刹那间，只见唐三手中白光大放，白色水晶变得像钻石一般璀璨，强烈的光芒布满了水晶的每一个角落，这分明就是即将到达30级的象征。 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今年又要迎来一个不错的小怪物了。 唐三面带微笑，将手中的水晶递给小五。他可不希望别人说小五的闲话，对于小五，他是绝对有信心的。同样的白光再次闪亮，彻底堵住了其他考生的嘴。看着唐三和小五的目光也顿时变得怪异起来。29级，12岁就到达29级魂力，这是人力所能到达的级别吗？不过怪物的称号并不只是出现在唐三和小五两个人身上。 老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免试第二关和第三关。 开口的是在唐三和小五之前通过报名测试并引起第一关老师惊疑的少女。此时唐三和小五才真正看到她的容貌，齐耳短发，极为白皙的精致容颜，身材虽然不像冰冷少女那么火爆，但却非常和谐，整个人看上去都给人一种出尘的感觉，怎么看都像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少女。如果说最后进来的那名少女是一座冰山，那么她就是一阵温暖的春风，柔美的笑容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她微笑着走到小五面前，向小五点了下头，小五下意识地把水晶递给她。明亮的白光再次出现，虽然没有唐三和小五那么强烈，但也绝对超过了25级魂力的水准，大约有26级左右的样子。正在他想询问测试老师自己是否也可以直接去第四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手中的水晶不见了，另一道身影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边，紧接着明亮的白光再次闪耀，光芒比他注入魂力的时候还要强盛几分，正是27级魂力的水准。这突然出现的正是跟随戴沐白最后一个来到这里的冰冷少女。 嘿呦，怪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一下就是四个。好好好，看来我是有希望加薪水了。沐白，你带着他们四个一起去第四关吧。 是。 戴沐白恭敬地答应一声，一双邪眸有些复杂地看了冰冷少女一眼，这才转身向学院内部走去。这一次再没有任何学员提出异议，实力已经证明了一切。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